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

想的我大声叫、也许你俩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

过知情中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 情丝是爱。

猜索在这空间，一片空境的是我的恐惧，寒冷之中回望伸手，只想轻轻触觉你的面庞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吧，才能够拥得所有，多少凄酸亦是得多，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，亲爱的你是否真心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，难道要继续不断逃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 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